喂，嚟到第二集咯，头先我哋先话咩？一系轻松，一系点啊？而家嚟个轻松先得乜嘢？ 轻松先啦，都唔系好轻松噶啦，其实。 其实呢个导演嘅戏 以前就好轻松啦， 都唔系噶，即系其实讲翻佢再早期，即系未拍长片之前，佢嗰啲 咁我冇睇过。 即系之前因为电影节有机会睇翻佢啲旧嗰啲叫做比较实验性强啲嘅电影啦。咁即系睇翻佢以前嘅风格，就同而家真系争几远嘅。 都系玩悲剧嘅，即系以前。 以前玩鬼怪嘢。 系啊 ，因为以前。佢嗰啲日本电影啦，咁其实都系即系如果拍实验电影都系比较恐怖少少嘅。 系 其实讲紧似有似正啊。 系啦， 系啦。咁如果大家应该有睇过佢嘅电影，应该一定会记得呢一个五个破碎的少年。 就喇叭书院啦。 仲有呢个恋上春树。 头嗰两套经典啲啊，恋上春树可能都有少少。 其实喺头两套咯，即系之后咩开心。 开心直寒。 直寒同埋另外仲有。 我唔记得电影节做噶嘛嗰套。 叫做咩铁甲奇侠之系啦， 系啦， 叫铁甲奇侠之咁，即系呢几套就可能比较少啲人睇咯。 系啊，因为头嗰两套系真系又有喇叭书，我记得香港系收得嘅。 其实五个破水嗰阵时就因为未有人识， 系啦，未有人识佢， 亦都未有人识妻夫莫冲。 系啊系啊， 其实嗰阵时未红啦，同埋仲有玉木宏啦。 做何童还有佢嘅咩？ 何童啊嘛， 我唔记得啦。 何童嗰份叫木云咯，就系所以嗰阵时嘅阿千秋华系千秋王子啊嘛， 系 啦，就系佢啦。 但其实我成日将佢同阿三谷幸喜捞乱。 三谷幸喜 有少少似， 三谷幸喜都似，但系其实三谷喜近年啲戏都 开始 一嚟唔得之二啦，同埋嗰啲题材开始严肃咗。 系啊。 其实似有似正都系嘅，你近呢两套啲题材都严肃咗少少。 系啊，但系呢一套我觉得佢系可以。我觉得系 快翻嚟啦， 翻嚟啦，系 翻嚟啦，即系我记得嗰时睇五个破碎的少年咧，系笑到咧喺戏院咧，我踎低咗噶。嗱，谂下嗰时仲要喺电影中心未装修之前，张凳你不知几窄噶啦，我点踎低咧，就真系踎低咗。即系其中有一场，我谂你都记得，就系喺个泳池度准备第一场跳韵律舞，之后咪又断咗个咩心机，即系又唔知又 唔记得啦，唔记得啦。 嗰场完全系笑到癫咗，仲系。 因为我认识佢第一套系睇《喇叭书院》，睇完咦咁正，我先揾翻。 喇叭书院真系好正啊！喇叭书院系。 喇叭书院最尾嗰场演奏，佢都好认真啦，成场演奏。 但其实第一场。一齐走音嗰阵时系好笑啊嘛，其实 系， 同埋要学点样去吹嗰啲管弦乐啊， 系啊， 点样吹喇叭啊，练气啊嗰啲， 系一班杂牌军咁样，跟住 梗系 做同一件事嘅一啲热血故事咁啦。 系啊，咁其实佢又好得意，其实每一套戏都揾一啲当其时叫做比较。未系咁红，即系开始红嘅。 嗰阵时啊，上野树， 上野树里咯， 都未红嗰阵时。 未红嗰阵时，之后开心直寒，凌丽瑶啱啱红， 凌丽瑶啱啱红系， 啱啱红啦。咁之后铁甲奇侠之就系吉高由里子。 哦 ，OK， 系啦，嗰时都系啱啱红嘅啫， 系 唯独是恋上春树嗰时，长泽正美已经红咗啦，即系叫做系红咗， 系啦， 即系叫做嗰阵时红。咁而家呢一套咧。 呢一套我真系唔知边个 嗱，嗰两个真系唔知边个，但系另外嗰两个最主要嗰两个男女主角就真系红啦， 系啦，都 即系深津绘里同埋呢一个小野晴文世， 系啦。咁其实今次都唔系好玩纯喜剧啦，都有少少 悲悲地嘅，其实 都有少少悲剧嘅感觉啦。咁啊，讲下故事讲咩？个故事 喂，个故事其实好简单嘅， 好简单就即系话佢哋 突然间停电啦， 系东京嚟嘅，嗰啲应该系 系东京嚟， 系啦，东京咁啊，突然之间讲佢哋。唔止冇电，仲要冇水，冇能源。 应该咁讲啦，就话 乜渣嘢都冇。 其实系即系当而家呢个好发达嘅社会，其任何人都用电噶啦。 系啦， 无论系翻工放工， 系啦， 你要坐 lift 嘅，你要用电话嘅，都系需要电嘅。但系好衰唔衰？第二日咧，不但止系你话电梯冇电，连个电话都冇电， 唔系连个闹钟都冇埋。 系连个闹钟停咗，咁先死喎。咁之后，咁你其实你日本人有一样好，大家都好好循规蹈矩，佢自己嘅工作或者生活嗰个规矩嘅时间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喺嗰、那个突然间你话冇电嘅时候咧，其实破坏晒佢嗰个規律嘅成件事係 啦， 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咧啊，突然間又翻唔到工，又翻唔到學，咁點算咧？ 跟住佢哋係啦，咁佢哋成家人咧就要開始 feel 到屋企嗰附近都唔係好住到啦，咁就要去揾六兒島，我冇記錯係。 總之去第二個地方啦。 係啦，就揾投靠佢外父。 係啦， 係啦，咁就如果你 原來個男主角同外父又唔啱眼嘅喎。 咁啊，点知你好啦？咁啊，讲你，如果你喺东京去到鹿儿岛，如果你识少咗日本嘅地理，都知都真系好远嘅。 系啊， 系啦。咁你冇交通工具，冇电，冇水，乜都冇，点样过去咧？咁就系呢个故事嘅重点啦。 冇错啦，就系睇下你点样行过去，或者点样走过去啦。 系啦，咁就其实嗰个故事都想包装翻系一家人嗰个成长故事啦。 其实我哋未讲到戏名啊，叫《求生走路 family》。 走路 family， 依家未讲咪 未讲啊？原来 估嚟醒起先系。系啦， 系啦， 系啊，咁啊做紧噶啦呢套， 做紧噶啦，做紧噶啦，系啦，系啦。 咁啊，其实睇完呢套戏，我觉得有一样嘢好讽刺，就系啱啱睇完冇耐啦，澳门就发生咗啦咁嘅。 啱啱第日啫嘛，其实睇完之后过两日。 系啦，跟住因为我有个朋友喺澳门啦，佢同我讲翻嘅嘢，咦，其实同套戏有少少相似。 啊、都系我有啲朋友喺嗰边。 系因为。哦，你可能谂诶冇电咪冇电咯，但系你冇谂到冇电背后会衍生到好多问题啊！好啦，你冇水，点解会冇水呢？就因为你泵水啊，你泵嗰啲全部冇晒，咁你又冇水又冇电啊，又冇能源，仲要你沟通唔到。你啊，可能依家大家都好简单，攞住部电话就搵到人啦。 但系问题你冇电，你唔敢插电啊嘛。 冇电就乜都冇晒嘅话，跟住诶，我个 friend 同我讲翻，喂，澳门发生嘅嘢好似同套戏不谋而合，都几讽刺原来。 因为我记得嗰时我都问翻啲朋友，就系话基本上望，因为其实我谂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呢套戏入边咧， 套戏就夸张 啲啦，即 系 戏剧性化啦。咁但系因为澳门你因为打风啊嘛，你打风嘅话先影响到呢件事发生嘅啫。咁其实去到嗰个情况就系话，你原来见到成个民生就系、是、都系大家都好紧张嘅。 系啊， 即系你冇电， 同埋都有自己人性嘅嘢出现咗啦。 出现咗噶啦，即系你唔通即系为咗赌场嘅话就唔挂爆风球咩？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有少少系类似啲人性化嘅嘢，即系你要为咗自己生存嘅话，为咗求存嘅话，你点样去？自私咗自己嘅人啊， 系啊， 因为其实套戏入边都讲咗好多，其实无论你平时点样做嘢都好，你好，即系你表面上点样对人好嘅话，但其实你背后都系因为为咗自己嘅生活又好咩都好咧，就会自私咗嘅。 系啊， 系啊，即系无论你系买嘢嘅，平时买五蚊支水，你变咗嗰日就买五十蚊支水， 系啦，再嚟起价， 咁你买唔买啊？ 系啦， 你都要买噶啦，系咪先？系啊， 同埋佢系讲咗一样嘢系。有钱唔系万能，即系当你去一个咁嘅情况之下，我有一幕系讲佢你已经冇钱到要倒退到以物易物嘅一个阶段，咁、有班人去同个阿婶换米啊， 系啊系啊， 跟住有个人话喂，我俾架跑车你。你换包米俾我，咁我嗰阿婶话我要咁， 我要出嚟做咩啫？ 系咯，你又冇，你都开唔到嘅。跟住我俾埋只表你，俾只表你只表又喐唔到嘅咁。 咪就系咯， 咁我去讽刺呢一样嘢系几得意， 都几现实嘅其实。 系几现实，同埋我好中意佢其实设想到好多冇电之后衍生到嘅问题，即系可能你譬如睇预告片啊，咪搭唔到车，冇得。用电话打 翻唔到工咯，落行楼梯咯。 咁但系啦，去到后屘就原来你冇钱，连柜员机你又揿唔到钱。 系啦， 系啦，跟住可能你想搭啲JR 啊，个 JR 又死埋，咁你背后衍生到好多问题，系其实佢个设想系觉得我觉得几有创意嘅。 同埋佢好，即系我觉得系佢唔系就系主要讲入边嘅主角啊， 系啊， 因为其实佢系 有少少公路电影咁样啦， 似嘅，因为佢慢慢系带出嚟嘅，但系成班人，因为佢又唔系话。同一时间系成班人嘅，佢即系 好似咁讲 啦，系啦，即系公路电影咁样啦。你去到呢个地方就遇到呢班人，但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能遇到一群人，即系大家唔同嘅状态嘅情况之下，即系会系点样去面对而家呢个冇电嘅情况？唔系净系你遇上咯，即系基本上 个都 遇到呢样嘢咯。系啊， 我几中意系通常你去到呢一啲位咧，如果你变咗一啲荷里活嘅戏咧，就应该系啲人性百出。杀嚟杀去， 但佢又唔系， 佢成套系好和平，你觉得 系啊？即系佢， 即系大家好开心咁样啊！仲不如啊，冇嘢做啊，野下餐啊， 咪隔篱咪掹啲草嚟食下咯。 系啊，同我好中意佢一幕系讲啊，你去到一个咁嘅地步，想食海鲜，佢点食咧？ 系 点样食就唔爆啦， 系啊， 佢嗰个就唔爆。佢嗰个创意真系你睇到系一个咁悲嘅环境，你见到佢谂到个创意真系会笑。 其实真系即系你我其实越睇嘅时候咧，就会咁啊！如果真系香港都发生啲咁嘅事，又会点嘅咧？其实 系啦， 真系好难去形容嘅。即系你日本，你一个咁 其实讲全球嘅个故事系讲全球，不过佢系 focus 喺日本。 系啊，即系咁密集式嘅一个情况之下，你又点样咧？ 系啊，咁啊，系咯，所以我始终佢系设想。成个处境方面嘅设想真系好有好前卫，我觉得佢系谂到啲嘢。 系啊，同埋我觉得其中有一场咧，我系几想喊出嚟嘅，即系咁系少少感触嘅，就系话其中有一可以讲少少，就系话其中有个人咧就系想偷支水。 哦，系。 咁但系其实咁当然你都系想保住自己啲食物，咁唔想俾人偷噶啦。但系当原来发觉嗰支水原来系有另外一用途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其实 都冇乜所谓， 因为其实 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啊， 系啊， 但系其实 有好多人 有啲人系照顾唔到自己噶嘛， 系 啊，咁、啊、所以其实嗰场即系睇到嘅时候都有少少系噏住噏住，即系 有好多位都会睇到系有少少噏， 系好唔开心嘅，真系， 系啊， 即系其实似丘思静啲戏咧，某啲戏真系会咁样样，即系你睇下睇下，其实会有啲少噏住噏住，但系又唔系，嗱睇下又突然间会俾你笑翻， 又俾你笑翻咁啊， 呢、這个呢、這个真系我觉得系佢嘅几手段嘅一样嘢， 其实佢系好。点讲咧？佢系会好聪明，就喺去到好多话你想喊啊，喺度好悲剧啊，佢又爆一两句笑， 系啊，系啊，即系佢好多位都系咁，即系就讲翻即系好似铁甲奇侠 G 呢套戏，即系讲其实讲老人，即系成个社会已经开始、嗯、个老人嗰个年纪开始增长啦，即系其实老人家点样去喺个社会生活咧？ 系啊， 即系其实有少少佢好讽刺翻而家嘅社会个状态，即系话如果你而家喺呢个社会，你咁大家都咁依赖呢个电子嘅情况之下，好啦，有一日你真系冇得电啦，你会点样样咧？即系唔似我哋而家有冷气凉住，又可以落街有巴士坐咁方便啊嘛。 即系因为佢系谂到呢一样嘢系可能依家，因为佢阿爸。 嗯， 即系男主角啦，又成日话喂，以前啲人都做到啦，点解我哋做唔到咧？咁但系可能。你依家都市人系完全习惯咗呢一样咁嘅咁嘅生活，你突然之间冇晒呢啲能源，你真系生活唔到嘅。 即系以前你翻工嘅时候，嗱个个都冇电脑嘅，以前啲嘢全部 document 晒嘅。 系啊， 咁而家你全部 document 晒，全部落晒电脑咯。 系啦， 咁你而家要做嘢点做咧？开电脑咯。你电脑死咗点点咧？做唔到嘢咯。 做唔到嘢啦。 系个个都戆居居坐喺 office 度，唔知做咩好。 系啦，同埋系几讽刺一样嘢系啊，个个可能翻工搭 JR 啊，搭电车啊，但系冇谂过突然一发生咁嘅事，佢啲单车系可以贵到咁样。 系 啊, 啊，即系单车又贵，唔系最紧要系你有钱就买单车，你冇钱就行路啦、 啊，就行路系啦。咁 啊, 啊，好彩啊，几个主角都叫做搵到架单车。 诶、欸，好彩地啦。 系啦、啊，咁但系嗰架单车又会发生咗好多嘢，系因为你当你全副身家，你嘅目标啊，你嘅性命， 钱又揿唔到嘅情况， 系啊，你就真系靠个单车。但系如果个单车一有啲咩意外，你都系濑嘢。 哇、啊，呢个又系似有少少啲戏喎，即系中间系总有啲系、 啊、总有啲意外， 近亲自己嘢咧，系会遇到啲意外嘅。 系啦、 啊，永远都系咁样，即系所以觉得系即系 佢自己一个 人风格嘅嘢啦。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 啊、 今次都叫做我觉得有少少同《恋上春树》差唔多咧，就系、是、都系讲翻啲好大自然嘅一啲 啊，都系 嘅一啲议题啦。可能啊，你依家都市人，你生活你唔会去 care 啊，到底大自然发生咩事？但系当你去到冇晒能源啦，冇晒电啦，你就真系要可能啊自己去杀只牛嚟食嘅。有只牛定猪啊咁啊！ 猪 系啊系啦，佢又好中意玩猪嘅，每一套 系喎， 佢每一套戏都要玩只猪嘅。 上次又系喎， 上次又系啊，喇叭书又， 喇叭书又系，喇叭书又 中意玩只猪。咁系啦，呢啲就可能你睇系有好多笑位啦，但系你背后就谂翻啊，当你冇咗一啲咁方便嘅办法嘅时候。你要生活，你都就系真系要同啲大自然学识点去相处。 都讲翻《恋上春树》，就系即系佢之前咧，即系讲完嗰场，唔系讲翻头先嗰套就系讲话只猪之后咧，咁即系你觉得啊，两只猪喺度，即系人哋以为可能即系咁好彩，即系可能上天俾咗只猪你咁样可以食啦，但系原来背后咧又唔系嘅。 咁你杀咗只猪，你点样劏咧？ 系啦，你点劏咧？好啦，劏咗之后又点咧？哦，原来都系人哋嘅， 系啦， 然后又要付出翻个代价啦， 又要付出。 咁点做咧？ 系啦，同埋就系、是。就算俾你识汤，识切咗啲肉啦，点样去保存咧？ 系啦、啊， 都有学问嘅。我冇谂到呢样嘢系。 啊，咁我真系我估佢唔到。 我真系估佢唔到，原来可以咁样样。佢系都透露少少，即系有少少腌肉嘅一啲风干嘅成分啦。即系可能我自己我好都市人，我自己冇谂啊。系，如果你去到咁嘅环境，你真系可以用一个咁嘅办法去保存一啲肉。 系啊， 系啊，同埋嗰度我都系写有少少感动系。讲佢个女一攞起嗰嚿肉食，系佢自己都睇到眼湿湿咁，系佢、 啊、 自己都好感动咁样啦，叫做。 同埋有啲嘢就系话，你虽然对人即系可能人哋对你唔好，但系其实你要谂翻一层就系、是，其实大家都系遇紧同一个情况之下， 啊、 即系其实大家都保紧自己嘅。 系啊 系。咁佢、啊、都系想保护紧自己啲叫做 嘅财产啊、 财产啊、家禽啊咁样样。咁、 啊、 其实到最后佢都即系都会睇翻系，其实人同人大家之间都系要互相。呢、这、一个合作或者系互相呢个去照顾大家，即系其实到最后都系大家 一视同仁咯，其实根本就 系、是、啊， 系啊， 同埋都有少少系带出一啲系独居老人嘅问题，我觉得系 都有嘅。其实 因为佢讲佢呢一个猪嘅一个家庭都系，即个猪个主人都一个独居嘅， 即系啲仔女走晒啦， 系啦、啊。同埋、啊、我几深刻系开场冇耐，佢有一幕讲佢喺楼梯见到一个婶坐到好似 啊，系啊，即系行楼梯 咁啊，行过啊，你冇嘢啊嘛，咁我婶话冇嘢，跟住佢就走咗啦。咁但 系即系第二层就冇咗佢啦， 系啦、啊，咁系。佢好多嘢可能轻轻带过嘅，但系就系因为一个咁嘅所谓灾难啦，个意外就可以睇到好多社会上面唔同嘅 人性百态咯， 问题系啊。咁、 嗯、 因为呢一套其实真系算系叫一套灾难片啦。我几 其实都系悲剧嚟嘅，其实 唔系即系我想讲系几得意，系一套睇到灾难片呢，叫末日嘅戏啦。其实你冇丧尸、冇怪兽、冇恐怖分子，但系其实你呢两个钟你都睇得好紧，都 其实好简单嘅，其实即系故事真系好简单，系啊，即系你冇谂过系。简简单单，即系其实你我即系可以咁讲话，连特技都可能冇乜添， 冇乜系， 应该冇特技，即系纯粹可能系某几样嘢，但系知道到最后原来话俾 你，即系靠一个咁创意嘅故事系可以同你 系啊，仲要原创故事呢个系，即系谂一谂呢样嘢，即系其实佢喺创作方面，我觉得系好千奇百怪噶， 系啊， 系啊， 都仲未失手咯，只系话佢呢一套嚟， 都未失手嘅，即系可能中间嗰两套系可能有少少失手之外，但其实佢其他系都未试咁样失手法咯， 不呢套。如果你话失手嗰个结局系啊，完得有少少急嘅， 啊都系， 即系嗰个转折位，其实你都估到应该唔， 但其实佢都唔长，唔短嘅佢都唔短嗰套戏， 系去到后面系完得有少少急啦，咁去解释翻成件事都有时都唔系话咁自然嘅，咁但系我都 OK 嘅， 都接受嘅， 都流畅嘅。 即系同埋，我觉得呢套戏最主要，即系除咗讲呢样嘢，头先我哋所讲啲嘢之外，都讲紧其实即系一个家庭入边之间嗰个成长过程 啊。系啊， 因为你睇翻套戏开头嘅时候，即系个个都系依赖紧呢个电视啊、 电话 啊，或者听住歌咁样，个个都系咁样自己做嘢 啦。佢哋自己 系啦，但系估唔到因为一个咁嘅叫意外啦。 系啊。 四个即系几个一个家庭四个人咁啊，走埋一齐。 系啊， 即系其实大家都会明白到，就系话原来电子嘢系会令到一个家庭沟通系会个距离会抹得咁开 啊。系啊， 系。但系当因为冇咗呢啲嘢， 你逼住要四个人面对住一齐去面对一个困局咁， 就会走翻埋一齐啦。自然就会系啊。咁同埋我想讲下就系、是，我今次除咗头先所讲啊，心中苦你同埋死向文世之外， 其实我觉得两个佢呢个配搭有少少奇怪，都争好远。 其实真系争好远啊，但系又做到、啊。 系 啊，但系我想讲系其中一个客串嘅演员。 哦、 啊，呢个唔好讲边个。 系啦、 啊， 系啦、 啊。因为呢个我谂都好耐冇睇佢演出啦，真系。 系咯、啊，冇谂到无啦啦佢。 但其实佢 credit 度喺入边嘅，即系喺海报都有嘅，但系 海报都有嘅， 海报有嘅。但系我冇留意到系佢份，系啊。所以你自己睇边个啦。 系啦、 啊， 嗰场都系有少少。转折位嚟嘅都系， 系啊系啊，即系都其实讲紧一啲点样去求存啦、啊，点、啊、样去生存去。 即系当你成班人舐咁气，讲到佢哋可能要去超级市场攞猫粮嚟食，但系我见到有班另一个家庭啊咁得闲喺度坐喺度啊野餐， 可以着住晒单车服， 系啦、啊，要食得好健康咁啦，不如我哋又试下啦，咁样都几得意嘅呢个位系。 都同埋我谂系处于边咩唔同嘅态度咯，即系我谂。嗰边嗰家人可能处于一个积极嘅态度， 是啊、 即系其实可能得呢小众人系积极嘅啫，咁、啊、但系其他可能有八成人可能系一个消极态度，即系一心就系为咗要走， 系啊， 叫走难，咁即系搵个地方，即系可能。 因为其实你冇谂过走咗去，可能嗰个地方都唔系点 嘅。系啊，同埋可能有机会就系话你其实去到嗰个地方，头先、啊、你所讲啦，未必仲可以求存到啦，亦、 啊、 都系可能系话唔理啦。唔理咁多啦，走啦，点都点都要走，你走我就走， 系啊， 即系大家都一个心态就系你走我就走，咁走去某个地方，大家点样样咧都唔知嘅， 系啊， 所以其实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少少反讽之余，其实喺《刺绣师正》嘅戏入边，佢都系几励志嘅。佢每一套戏都系咁嘅， 佢根本系咧拍励志戏嘅，其 实系啊。咁其实讲翻佢以前咧，即系佢以前佢啱啱拍嗰啲实验电影嘅时候，啊，佢又唔系中意玩呢啲嘢嘅， 系 佢系中意玩啲鬼怪嘢啊，即系啲 原以前我真系 鬼片咁嘅嘢。咁、啊、但系啊，佢估唔到一拍呢个五个破碎的少年嘅时候，即系完全系，同埋我觉得系比较少呢一类导演系拍呢一类嘅励志性嘅电影嘅日本， 系啊系啊， 唔算多嘅其实。咁、啊、但系又估唔到佢真系讲紧呢十几年。一直拍都系拍呢一类戏， 佢真係未变过嘅。 佢真係未变过。咪都係三哥恨起都係。 但三哥恨起你諗下。 我以前真係成日捞乱佢两个。 以前咪爆肚风云同埋。 爆肚风云好好笑嘅。 爆肚风云我好鍾意嘅，但係。 黑帮有个荷里活我都好鍾意。 黑帮有个荷里活两个几钟呀，但我觉得系唔似两个几钟。 笑到啊，嗰套嘢真系。 即系笑甩肺啊。但其实讲緊你近期唔系咩一套叫做咩咩打官司嗰套。 搵鬼打官司 啊！搵鬼打官司 已经开始回头，唔系 已 经 有少少跌镬咯。同埋佢之前嗰度清水会议都系已经，我都系有少少闷闷地咯，真系。 可能我哋唔识佢历史啊， 都有机会嘅。咁 佢玩啲历史人物嘅笑位 嘅，都系嘅，其实系。但系即系你话似有似正呢啲，即系佢呢一类嘅， 仲保持到 小片嘅格局，即系到而家都仲喺度咯。 呢套其实好老实讲，你唔可以话谂住好似以前咁由头笑到尾嘅，但系佢无啦啦突然间爆一两句笑位出嚟，都几精惊嘅。 我觉得有个。笑位真系好好笑，即系可以讲少少嘅就系、是、阿爸同阿女讲话，点解呢个时间大家走紧难啦？你仲戴住个嗰啲假嗰啲眼睫毛 啊？之后咧，佢个女唔出声，指一指佢阿爸。 系啊， 但其实佢冇讲任何嘢嘅。但系当有睇到个故事嘅时候，大家都明白佢讲紧乜嘢啦。其实 系啊， 因为即系其实大家要睇嘅时候，真系由头开始睇，即系唔好甩任何一场。 系啊， 因为其实佢有少少系。即系叫引述翻之前嘅嘢， 有少伏线咁样咯。 系啊，即系你估唔到一个咁细嘅位可以做到伏线咯。 系啊， 即系呢样嘢系真系笑到差，即系估佢唔到咯，真系。 系啊， 系啊。 咁啊，讲完呢套日本片，我哋下一节翻嚟又再讲翻荷里活嘅戏啦，讲两套啦，下一节。 下一节系咯，讲两套啦，好。 咁下一节再见。 好。